还有呢，这个咱们新中国的领导人，重视中医的毛主席啊，遇到困境的时候给他带来启发的古代的那位最早提到青蒿可以治疟疾的葛洪老先生，还有数百万信任中国中医的啊非洲同胞等等云云。大伙儿一瞧这俩版本，他哪个是真的？当然是屠奶奶自己那个是真的了。那么那个的那个是后就别人委托的啊，就是伪作，知道吧，假的。哎呀，你这个人家讲话，这不又是一起网络传谣的案例吗？网络传谣为什么频频出现呢？就说啊，旁的不说了，简短截说，个人以为有些个谣言虽属谣言，但是也并非他毫无来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世人的关切、焦虑和期盼，只不过这些心态他没有被善加引导成为正能量啊。那么这里头呢，咱们得多说一句啊，因为人家专家也谈到说，这个媒体啊在引导舆论当中担负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但是媒体的责任是大的。那这个过程当中也存在媒体自身种种原因啊给公众造成误导。举个例子，不说是哪儿说的了啊，就说这个外地啊一小孩脑袋里头长了胶质瘤，哎呦这挺重的啊，后来到了医院之后给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呢是一度昏迷，爹妈难受啊，看着孩子心里面揪心呐。我就听人家说呀，这人昏迷啊给唱歌好使，于是呢见天给儿子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连唱了98天，硬是把这孩子给唤醒了。哎呀，说是真是啊，你看看这就是大爱呀。这个事儿本身倒是不错，不过话说回来，咱们要是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分析，哎，发现这个报道有毛病。治病救人，治疗疾病，家人的关怀那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嘿嘿，医院和大夫的治疗和护理啊，您把这些都撇一边，一味的强调啊，这个父爱怎么怎么着，这什么意思呢？媒体老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儿哎，多多少少的反科学呢？是吧？正确引导也不容易，也是门学问。第二个思考题，屠奶奶得奖能否促使我们对从事基础科研的人员更多一些关心和帮助呢？为什么这么说呢？皆因为屠奶奶那是一个团队，几十年如一日就从事青蒿素这方面研究，这是基础啊。话说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说吐槽啊，就是发牢骚念秧吧，科学家吐槽收入低，怎么呢？说是有一位啊，北京某研究所从事基础研究的博士，每个月工资是7000元啊，不少啊，光房租就4000多。哎呀，说你看看，像我这样十年寒窗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是有意义，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位科研人员他的烦恼也值得同情和理解。是吧，人家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发评论说了嘛，不要亏待科学家。早些年有那个说法，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鸡蛋的，那个时代当然过去了。是吧，凡是有课题有成果的科学家不会为生活发愁，不必为稻粱谋，但是问题在哪哈呢？年轻而没资源的科研人员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年轻啊，他没有资源也没有课题。是吧，身背着宝剑啊，胯下一匹战马，是吧，到了这个啊汉营就想去啊这个实现自己的抱负。哎，不是，你说走去了吧啊，没有啊，你看看这个事情，老肖同志他就知道吗？谁呀？听说韩信他去了 不由笑我心内一跳， 头上阵阵沙帽，身上撩起滚了龙袍，三番两次我把韩信抱，待王不用为大挑，此番韩信追得到，同心协力赴汉朝，此番韩信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 怎么样呢？就一胆呐抛，说大事儿吧。啊，这是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讲话，是国事论啊，论一论国事，国家大事儿吗？讲话在重大节点上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啊，每每在咱们国家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节点之上，都要反复强调这个，哪个呀？坚持党的领导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是吗？这个京戏里头有吗？太有喽。 党中央指引着前进方向，自命的 要不怎么说中央再三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嘛？新华视点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党校啊，因党而立，因党而办，因党而兴，因党而强。反过来说呢，如果这党校它不姓党了，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新华社评论员就此发表文章说了，发挥党校教育立根固本的作用，立根固本儿，不是那得说，哎，这个京戏里头兴许是没有，哎，有有，京戏里有党校，哎，有党的教育呀，是吗？坚持党的领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那是不矛盾的，那是相辅相成的。正确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所必须呀。所以说呢，哎，踏实的好好开那个民主生活会吧。啊，这是新华视点新浪官方微博说的，也是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民主生活会得好好开。怎么叫好好开？批评上要有辣味儿，这会得有质量，别弄那个隔靴搔痒啊！说是表面是批评，其实是变相表扬加吹捧。哎呀，我说立新呐，你的毛病啊啊，就是你太敬业了。哎呀，好嘛，就这个意思。是吗？你这既违背批评的本意，实际上也腐蚀党风政风。批评别弄甜味儿甜吧嗦的，得增加辣味儿，是不是？这说说白了就是敢于提意见。你这个事情，人家那个指导员和奶奶，人家都门清吗？哪位啊？你看， 乡亲们若有怠慢处，说出来我就去批评他。 沙奶奶，沙奶奶。叫咱们提意见，提意见。沙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正是反腐倡廉，大趋势是苍蝇老虎踏，无宁日明镜高悬之廉耻，治国还得讲法治，必须的。新华试点新浪官方微博说是这个，就是这个中纪委啊查办的这些个老虎苍蝇啊腐败贪腐的这个案件当中，以前咱们也念叨过，看起来这个现象哎恐怕不是孤立的，什么呢，官员呐，哦，变身了，变72变啊，不是，就说啊，誉王也，什么您呢？哎呀，好喜誉呀，哎呀，这东西 太高雅了，哦，雅官啊，讲话有那个叫雅慧，是吧？因此之上就培养了几只雅虎，雅网站是吗？不是啊，高雅的老虎啊，哈哈，对。老虎就那个意思，雅慧这手段可是相当的隐蔽，侦破难度也很大，往往成为官员逃避监督的挡箭牌。我个人爱好怎么的了？我们之间交流交流，是不是啊？你这个美玉嘛，是吧？他给我一块和田玉，我反他一块河南玉，怎么了？哎，就那个意思嘛，打这个比方嘛，啊，这京戏里头他能有吗？有。啊，京戏里头倒是没有，是吧？不过呢，人家说了，这个电影里面有，是吧？哪出啊？ 不一唱，只眼线和脸露， 是露脸和现眼只差一步。 哦，是这么念，悲鸿啊，这个话是他说的， 拿破仑说的。悲鸿先生当年留学法国，参观巴黎荣军院。这句话刻在拿破仑墓上。 嗯，是过来人的口气。 有些事儿啊，真是没想到啊，是吧？刚才那是范师傅吧？啊，哈哈，对，不是说他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怎么呢？服了之后换来的是，您猜什么？得说得了，让人讹了吧？打官司 ？No， 哪儿啊？新华社、中国往事、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云南昆明有一位李奶奶。铁梅他奶奶不，嗨，不是，上公交车一脚踩空啊，哐当，老太太摔躺下了，年过七旬起不来了。就这功夫啊，公交车之上80后的司机师傅马宝平二话没说赶紧下车将老人家搀扶上车，找了个座啊。后来呢，后来收着了起诉书 ,No, 老人家亲手为马师傅写下的感谢信一封，这就对了，这就是正能量啊！没想到，没想到啊，雾霾它都能真能让人迷了路啊！那是个段子，这是真事儿，是吗？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段子的事情真成真了。哈哈，安徽马鞍山一派出所说是接到一位夏老哥报警，媳妇儿不见了，哎，嗯啊，消失在。重重雾霾之中，好吗？哎，这民警说这不可能，你看看，真找不着了，连夜搜救，找着了吗？找着了，找着这位夏嫂子了，在哪儿啊？出去串门的时候，因为雾霾迷了路，是找不着家，瘫软在地。哎呀，我的天老爷呀！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啊，在这儿恭候着各位。我是立新，短信是1062882158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新还有咱们的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吧，新华网说是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6年的经济工作。人民网，南水北调中线通水一周年，95亿立方丹江水滋润咱京津冀域。不光北京啊，周边省份啊也得记。在这儿呢，咱们在感谢兄弟省市人民同时，也得明白一个道理，什么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首都用水的问题，那得多管齐下，最重要的还是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文章。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中央纪委通报了十起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的案例。新华网， 发布汇率指数，有人说代表人民币要贬值，央行刊文说不是的，想多了。新浪说环保部啊明确说了，不是头些日咱们念叨过吗，这个雾霾它的主要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啊，别一家一个说辞，环保部言道重化产业，就是重化工产业知道吧，啊，那是华北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唐山，我老家，哎，不是这口音，我老家唐山，钢铁围城，哈，这就什么意思呢？治污它和治病是一个道理，是吧？只有找到那个病根病因，才能够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很简单的事情吗？是不是某些喜欢说狠话的同志哥怎么他就想不明白呢？啊，腾讯说那个昨儿咱们说那陕西水电站有一人说是挟尸要价那个事情处理了，站长被停职了，涉事那员工您猜怎么着啊，那说对临时的，哎，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京华时报就说啊，中央政治局会议啊，分析研究明年的经济工作，这个会议当中说了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住房改革。北京青年报说的也是这个会，说是明年要化解房地产的库存啊。那么另外呢，新京报说那个刘志军博古开来，经过这个有关部门啊，司法这边按照程序啊，他们的这个刑期减为无期哦。北京晨报啊，说是这个咱们这地图也是有规矩的，地图管理，那是啊，个人不得携带违规地图入境啊。环球时报哦，说是上合组织啊，各国总理聚会郑州啊，我老贾啊，亲临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共商经济安全合作的话题儿，嘿，到了郑州，到了河南，怎么也得来一碗羊肉烩面来，那是必须的，据说真请他们吃了，咦嘿，那真是怎么说，太好了。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来说这个大报啊，刚才说了啊，人民日报啊，这个中纪委通报了十起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啊，讲话这个今后啊一案双查，这个不会手软，那必须的。人民日报刊文啊，就说这个头些日子菲律宾在这个什么什么南海仲裁还搞这个啊，说是弄这个事情，呵，打官司告状啊，怎么怎么地啊，拿着不适当理说。人民日报发文言道，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那是不容否定，瞎折腾那是没有戏的，是吧？那个人民日报同时还说啊，说咱们这个奔小康啊，要脱贫，脱贫攻坚战吗，要扫除一些障碍，包括一些不太合适的心态，比方说有一种心理啊，叫什么呀，等着宋小康，等着啊，看吧，看大伙儿帮助我，怎么样小康，别介呀，您自个儿也得努力呀，脱贫群众自身的脱贫志向正是不可或缺的动力嘛，是不是啊？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推进改革那可不能用文件落实文件，是吗？那必须的，不能啊，合着用文件落实文件啊，我发一份文件改革啊，我再发一份啊，为了落实上一份文件的改革，好嘛，还能干点别的不能了啊？你说能说狠话呗，哎，是吧？对呀，新华每日电讯啊，哎呀，你说到改革，你看了没有，人家基层科研项目背后很多辛酸都暴露出来了吗，买一服务器层层报告愣得半年，哦。那么另外呢，跟大伙通报一声，这是新华每日电讯言道，说是这个山东高院对外界宣布那个聂树斌案复查延期至明年三月份哦， 好好查，认真查，那是必须的。今天的一句话新闻，那个首先啊说一声，这是北京晨报说的，京津冀今后啊统一机动车排放标准。那么这个北京青年报说，白塔寺周边22处违章建筑被拆除，是吧？还有呢，说到减刑啊，还有一位啊说是监狱建议给那黄光裕减刑一年啊，说是在狱中两次成为改造积极分子，好，是吧？哈哈，是是，一进去就好了啊，哈哈，对，北京青年报啊，说是这个市纪委啊通报了四起违官不违、违官乱违典型案例啊，其中有一项啊叫家人私用就餐卡，公职人员被处分，那也不成。西城区明年要再增加400个车位，方便大家伙儿北京公园的游览年票打今儿起开始发售。近日人物谁呢？孩儿他妈，谁的孩儿他妈啊？北京晨报说的，有一位孩儿他妈吧，怀着二胎，哎呀，带着大孩儿开始学着怎么照顾二孩儿，好嘛？哎呀，这个尽费的，为了省钱啊，报名自学月嫂护理知识，哎呀。那这玩意儿他坐月子他自个儿照顾自己，那他哎呀真是啊，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朋友们。 霓虹灯有点亮，夜色渐张狂，偏偏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莫非天不许人之宽，幸福由身边流传，心好乱，谁把梦锁上？有人为情伤，难以失去主张，渐渐觉得有点沧桑，谁才是今生盼望，不常去想象。有人为情忙，去唱，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早就对命运投降，别让情两难，别把梦锁上。我愿为你祝风浪，不管多忙或多伤， 过马路的人都觉得特别的揪心，这万一出了事儿，伤心的何止是家人呢？咱们大伙儿都好好的过马路，小公益大文明，我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滕欢，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